咁 Oscar 會唔會補少少你睇咗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即係挑戰者一號嘅少少評語咧？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係咪 少少 啊？ 好 嘛，係 咯。 我覺得成套戲都即係雖然即係個年代就可能同我有少少即係距離啦，但係即係我諗每一個即係你對流行文化有認識或者即係你鍾意某啲流行文化嘅人都會喺套戲入面揾到彩蛋或者揾到啲你曾經鍾意嘅作品嘅。咁可能喺一個鏡頭或者幾秒出現咗你鍾意嘅作品或者咩呢，咁你就已經會對套戲嘅投入程度呢會多好多㗎啦。咁即係更加莫講於可能你本身好鍾意，可能鍾意閃靈或者即其他更加經典嘅作品，即佔咗個氣氛重嘅作品，咁你會更加鍾意呢套戲啦。但係我自己就即雖然即我對呢套戲嘅評價都幾高嘅，但係我對個結局呢即嘅寫法呢就有少少保留，因為我覺得太過政治正確啦。即可能最後紙匹布有同你講話即無論呢個虛擬世界有即幾美好都好，咁其實呢最重要呢都係現實嚟嘅，咁我哋要即個班主角呢佢接管咗個 Oasis 之後呢就決定就會喺某啲日子呢就會刪咗個綠洲啦，咁等大家可以。 每個禮拜刪兩日 係啦。即係刪兩日，咁就等大家喺現實世界入面呢同一啲真實嘅人有連結，就唔好沉迷喺遊戲啦。咁我就覺得即雖然即呢樣嘢梗係有一啲警示嘅意義啦，即我哋唔好沉迷打機呀，唔好沉迷喺虛擬嘅世界，但係即如果呢套戲一開始佢嘅重心係擺喺一個即佢嘅吸引嘅點呀，係一個咁虛擬咁科幻嘅世界，玩 VR 可以放棄曬成個現實世界嘅話，咁點解佢個結局唔可以即寫得浪漫少少呢，就係同你講話即以主角男主角同女主角愛情做主線為例啦，咁話俾你聽，咁其實喺現實入面我哋可能有殘缺嘅，我哋可能即唔係靚仔唔係靚女，即係講緊我哋好多現實嘅人啦，但係唔緊要嘅，但係只要我哋喺虛擬世界入面呢即可以喺埋一齊，即我唔係愛你嘅外貌，我唔係愛你話你有幾有錢，你有即幾大隻幾高大等等，我係愛緊你嘅靈魂，咁呢個就係虛擬世界入面即一個最重要嘅一個靈魂啦嘛，就係講緊即每個人可以揀自己外表外貌，可以有自己嘅技能，有自己嘅服裝，但呢啲都唔重要嘅。即點解喺虛擬世界入面兩個人會相愛呢，係因為愛大家嘅靈魂嘛，即佢就表達唔到呢一種即更加令人有 fantasy 嘅嘢囉。就反而就扯返去現實，就話俾你聽現實重要啲。咁呢樣嘢我就覺得即佢而家呢種寫法唔係唔得嘅，即係好正面或者好政治正確嘅，但如果可以即更加即可以將嗰種科幻更加延伸落去會更加浪漫，我自己覺得。 嗯，係啦。分咗咩回應？ 係啦。 其實呢你嘅講法其實係啱家呢個時代嘅，的而且確，但係紙匹布應該佢唔會咁了解而家呢個時代，始終佢一個佢係屬於七八十年代嘅導演啊，即係佢思想依然係停留翻咧佢自己嗰度嘅，其實係，咁所以佢會咁樣處理，我都好理解嘅，同埋個原著小説其實都係咁樣處理嘅，咁 係 如果俾你咁講嘅，應該係一啲新導演咧，佢有機會會咁樣寫嘅，其實係。 系， 所以我都明白系咁样咯。嗯， 但系即系佢呢种方法都冇问题。 咁佢始终一个老派导演啊嘛，我冇问题嘅。其实只不过系唔同年代嘅睇出嚟嘅嘢嚟啫嘛。其实呢个系 明白 咯。 唔系佢呢个其实咧系一啲好早期嘅打机概念嚟嘅，所以打机概念唔系虚拟噶嘛。 嗯， 我哋都系个现实世界机斗度打噶嘛，同班 friend 睇啊，佢开心啊。咁佢呢度佢要带出嘅就话原本打机系一件咁嘅事啊嘛。 是 佢就想讲呢样嘢啦。咁阿 Oscar 想讲嗰样嘢呢，其实有一次嗰时阿 Jack Black 呢有一套咪叫做乜鬼嘢话。即係佢个即係佢俾人催眠咗就见到个肥婆系靓女嗰套叫咩 豬兜有情人啊。 啊，豬兜有情人嗰度。 系， 咁佢就话佢之前去过嗰个孤儿院，见到即系嗰个医院，见到嗰啲好得意、好靓嘅细路仔、细路女，原来解除咗催眠之后，佢哋全部都系伤残嘅， 系 残缺嘅，吓、嗯，咁就因为佢见过佢哋，即系嗰个所谓心灵美丽一面啊嘛，咁佢就话佢后屘唔会介意佢哋系咁嘅样，甚至佢唔会介意嗰个女其实个真身系一个肥婆啊嘛，咁其实如果你讲呢样嘢系呢一套戏。即系猪兜有情人讲嗰样嘢， 系 咁、啊、其实呢个原著咧，头先你话 Ready Player One 嘅原著其实本来个主角系好样衰噶嘛，个真人 系 哦，原来 冇错， 系啊，咁但系佢呢度就揾咗个、嗯、即系你都起码唔系觉得好样衰嘅， 起码冇粒皮粒骨啦， 系啦，咁、那个女主角又话佢有笪嘢喺块面，但系其实都系钟无艳咁嗰只啫，即系好似无线版钟无艳嗰只啫，咁佢又唔系黑色一笪系嘛，佢你觉得佢左右都系啲眼影嚟嘅啫嘛。 系， 不过佢右边啲眼影就画大笪咗啲咁解啫，咪同佢左边个眼影一样色。 但系一样色嘅讲，系即系如果咁样讲， 佢 turn down 咗嗰个成个嗰、那个，佢本来系唔完美呢样嘢。 系，明白明白。 因为佢个现实世界里边，其实佢哋都好完美。 系咯，我就系怀疑呢样嘢咯。 咁但系佢作为一套电影咧。嗯佢就唔能夠嚇、啊、犯上一次呢個啊《星戰八》嘅錯誤噶嘛？你冇嚟揾阿肥 Rose 去做個女主角㗎。係。咁你就一般觀眾就頂唔順嘅嚇，即、啊、直情會嚇、啊，即係冇辦法認同添，甚至去到係嘛？咁你個現實度，你都係揾個靚女扮醜女咁樣先得㗎，係咪、嗯？就算個裏邊搞到有鋼牙有四眼都好，其實佢都係揾個靚女扮嘅啫嘛。咁你先至起碼都仲接受到多啲係嘛？即系嗰个钢牙四眼，原来系梁咏琪咁嗰啲咧，佢咪试过啦，咪呢个咩 咩 百 变 星君， 百变星君 啊， 系啊系啦，咁你都要咁噶嘛，你唔会真系如慕莲做女主角，咁你都顶唔顺，系咪先？ 即系唔可以白敬亭嗰度缩水人生， 哇，嗰度真系好厉害啊，大佬啊，垃圾婆啊，咪垃圾婆都唔系最衰啊，之前有个师奶啊，大佬佢曾经同个师奶食饭嗰度，哇，我心谂唔系佢之后同呢、這个系嘛，咁重口味咁。咁你观众就接受唔到嘅喺视觉上， 嗯 系，咁你呢个变咗啊嗰次啊 Jack Black 嗰套戏咧，反而就猪兜有情人，佢就比较可以做到啊，做到出嚟。 嗯， 咁但系个女嗰个就一定唔系丑嘅，佢一定系个靓嗰个，真系佢真身嚟噶嘛，个演员佢扮肥婆啫。 吓 ，I 唔明条女嗰只。 吓， 系啊系啊，系贵丽芙拍得落啊嘛系。 Iron Man 條女你講緊係套戲入面啦，即係 Pepper 嚟嘅 套， 係 係啊 Pepper 嚟其實係 Pepper 嚟，係咯係咯係咯，咁佢扮肥婆係即係等於係呢個阿劉德華同阿鄭秀文嗰隻係扮嘅啫嘛，係咯。如果我劉德華嗰個瘦身男女係真係揾兩個肥到咁嘅人嚟做，咁我只不過瘦咗一陣，我先換兩個瘦嘅，咁你都唔得啦，係咪？你都係當哦，你都明知佢嗰個肥樣係假嘅，咁你當得意啫。哎呀，劉德華變咗咁肥，好得意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劉德華係真係變咗咁肥，你唔會覺得好得意咯？係啦。咁我諗呢個冇辦法嘅，係啊，係咯。 係，同埋我仲想講少少係 Red Pair Run 嗰個電影 trailer， 即係喺戲院播或者。即係上網睇嗰啲咧，其實佢嘅宣傳嘅重心咧，都係想誤，即係有少少誤導，即係啲觀眾係，即係等佢哋以為現實世界先係，即係最重氣氛嘅地方。但係其實你大家睇嗰套戲咧，其實佢虛擬嗰度嘅比重係極大噶嘛。 多好多虛擬。 係啦，即係可能佢驚。如果你的宣傳策略是宣傳是看一套比較即是 CG 啊或者比較卡通片的東西呢、 哦、不得 不是很吸引到你的觀眾 他只是拿一些 IP 去 sell 你嘛如果在 trailer 就是那些 CG 是主要出一些就是不同的交人物啊 game 人物啊他一影的主角地都是影真人的多數是 所以期望可能有些落差就是可能觀眾入場以為是看真人電影但是怎知原來入去是一套即是真人比例比較少。 咦是咩唔係喎但係班友反而覺得好正喎。 唔係係呀係呀。 完全冇覺得失望 喎。係但係有機會。 佢哋好似 有啲人喎。 好似嫌太多真人喎已經。係囉。 係。 佢好似。 即 係 啲 唔係好鍾意。 成功囉。 啊，系成功嘅，呢套戏其实个计算系好成功嘅。 系， 其实我都讲过嘅，上礼拜提过一下嘅，就系、是、朱古力工厂嘛。其实呢套戏系， 系 突出个骨干就朱古力工厂嘛。但系第一掘彩蛋唔会掘到嘅，因为呢度佢冇任何朱古力工厂嘅画面或者公仔出现过。 系， 朱古力工厂唔系讲紧Johnny Depp 个版本，系再旧啲嗰个。嗰、那個版本即歌係音樂劇嗰個版本，咁嗰套嘢係都係復活節成日播嘅，以前無線啊。咁嗰度其實佢，我覺得佢其實講啲嘢好犀利嘅，佢其實可能七幾年嘅戲啊，但係佢講嗰啲已經係一啲嗰啲死小孩啊，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嗰啲啊，即係你喺嗰個年代，你覺得唔現實嘅喎。系啊，边有啲咁嘅細路㗎，咁跟住呢啲家長又受晒佢哋啊，咁為咗得到嗰、那個、即係其實佢就係講佢哋得到幾張金獎券呢，就可以去嗰個朱古力工廠去參觀。咁佢哋就用千方百計啊，即係佢啲，即係其實其他啲細路呢好多都係有錢仔有錢女嚟嘅。咁佢就買咗好多啲朱古力啊，咁佢有一 個老豆就叫啲員工食曬啲朱古力，咁佢即係唔知邊個可以，如果食到有嗰張獎券有獎，即係有獎金俾佢啊嗰啲咁嘅嘢，咪因為錢都買唔到啊！講嗰張金獎券係，咁佢哋寧願用錢去買。咁佢講到佢哋，咁佢哋嗰啲廿四孝老豆老母亦都跟埋一齊去㗎，唔係話淨係有細路去嘅。咁其實我覺得佢最後揀咗嗰個好窮嘅男主角嗰度，其實佢根本係講緊同一個故仔啫嘛，呢度唔係呢個係㗎。佢哋都話係根本呢一套 Ready Player One 就係朱古力工廠加 Matrix 啊嘛，佢話其實呢部戲咋，咁其實嗰度咧舊嗰套戲，我覺得佢有強烈講緊一啲即係其實佢講而家啲細路係唔承繼唔到而家個世界嘅，佢話除非出現一啲即係有翻嗰個舊有價值嘅即係嘅細路咯，咁呢啲係佢裏面講啫，我唔話現實係咁啦，我覺得佢有呢個咁嘅信息喺度，就唔係佢表面大家自己睇到個古仔咁簡單，即係佢呢度都係㗎，即係嗰個男主角係唔知點解係好熟悉一啲舊有嘅價值㗎嘛，佢好似了解到嗰、那個即係嗰個遊戲創造者嘅心態啦，咁但係如果唔係有咁巨大嘅利益，佢會唔會去了解我就唔知啦，即係我就覺得呢個唔好嘅，即係因為大佬你有咁巨大利益，我唔識我都走去學啦。即係話，如果會考係考打機咁，大家係咪唔打機都走去，即係喂或者考動漫嘅話，咁你唔會唔識叮當條尾係紅色嘅，呢啲基本題嚟嘅啫，即係可能你走去上堂都學呢啲嘅，咁你即刻會將嗰樣嘢當成係主要科目啦，係咪？即係會考過唔過到關，原來係考動漫題嘅喎，咁我就覺得佢呢度變咗係咁咯，係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個 message 係。即係佢有質疑而家啲細路仔能唔能夠即係接管即係新嘅世界，其實係有個質疑喺度，係咁佢哋會認為係你要有翻啲舊嘅價值了解嘅人先得咯。咁你知而家啲人冇㗎啦，即係對好多嘅嘢佢都唔想知㗎嘛。即係你唔好話舊啊，佢依家邊個做緊美國總統啊，佢都唔想知。係啊，佢可能都唔知，係咪？咁唔出奇啊，咁冇興趣知亦都。咁我覺得佢有啲咁嘅，我見到佢有啲咁嘅嘢喺度喇，係喇，我自己就係喇，即係如果你對應返朱古力工廠嘅話，因為佢個原唱曲其實就係嗰個朱古力工廠嗰隻歌嚟嘅，嗰個新唱咁解嘅，整咗個新版咁解嘅，係 ,OK, 好，我仲有 冇？ 冇咩補充，係好啦，咁唔該曬 Oscar 先。 系，咁我都睇咗呢个挑战者一后啊，呢套戏我觉得拍嘅梗系精彩啦，呢个就唔使再多讲啦。但系咧，我觉得佢系都避咗好多咧玩 game 嘅元素，即系避咗好多，唔系有好多，系避咗好多。即系佢主要就变翻就围绕翻嗰个现实啊，我觉得系多啲嘅，即系佢系。讲现实，但系佢咧拍嗰啲咧又唔系拍咁多现实，但系佢就喺个虚拟世界嗰度咧，但系又其实又讲翻啲人嗰个现实就比较多啲。咁我觉得 咧，真系成日打机，唔系成日讲点过关，你先吓。 系啊，系、啊。 OK， 好。 咁呢个我系觉得 唔系打机片嚟嘅，应该咁讲。 系啦、啊，系啦、啊。 佢真系入咗去个虚拟世界啫。 冇错。 如果你話呢套好似好電競啊，好打機就唔係嘅 ，OK。 係啦，佢好多時喺個虛擬世界，其實都係做翻啲現實嘢嘅， 即系唔系喺度弹机吓。 佢都系去调查或者俾人追杀咁啦。 系啊系啊系。 好。 咁点？呢个我觉得系感觉上争啲啦吓。咁但系当然唔影响我睇呢套戏嘅观感嘅吓。即系我梗系想佢打多啲机啦，系嘛？咁但系佢就系少咗啲嘅。咁啊，另外佢讲呢个打钱公司呢个就好明显系喺度笑紧啲吓中式嗰啲所谓可以买钱嗰啲公司啊。咁呢个都几明显嘅。咁我亦都几中意佢咁样笑佢。如果你睇过嗰啲所谓算唔算系偷拍片或者纪录片啊，啲人讲嗰啲大陆公司真系咧会。摆到成墙都系 mon， 系咪？唔系 mon 啊，成墙都系手机啊。咁就一个人可能控制大约100部机咁样，咁啊逐个督咁样咁嘅形式去打嘅。或者系如果系电脑嘅话，就真系好似啲学校班房咁啊，全部人坐晒喺度，咁每日可能休息好少时间咁样咁去打啦，就同埋专揾啲农村嗰啲人去。咁样去打法嘅，咁啊嗰啲就完全系即系一个工厂形式去生产呢、這个吓游戏币啊，呢啲就由好多年前呢个开始有呢个 online game 开始就已经有呢啲咁嘅嘢啦，咁依家可能都真系变成国际企业都唔定。 咁呢个佢唔揾阿景甜做个社长嘥咗。 哦，咁如果揾景甜做社长，真系入型入格啦，做翻呢个寒战太平洋。 全部嗰啲打嗰啲都全部系中国人啊嘛，我咪讲过，其实有另一本小说 exactly 就用呢样嘢做故仔嘅。 系， 即系有人介绍过嘅，不过呢个就唔知点解冇人拍过做戏啊。我反正呢个拍做戏个好睇啊。 系，哦，你上次好似话咩啊？揾阿马云 介绍过噶， 吓，阿马云啊嘛，做总裁啊嘛，系嘛？ 买马云嗰另一样嘢， 哦， 马云系佢死咗之后叫人哋去揾嗰啲嘢， 哦系， 继承佢嗰个乜鬼话，阿里巴巴 系， 咁里边你就要揾晒马云骑呢嗰啲咁嘅中意嘅喜好， 系，只要打呢个打赢晒啲咩甄子丹嗰啲啊， 系啦，冇错啊。啊、好，喂，唔讲废话啦，喂，快啲，喂，唔好当今集系主要讲呢套戏啊，喂。 好， 你系咁以讲翻少少算啦，喂，大家听过噶啦，咁有咩对呢套戏仲有咩？我哋讲嗰啲人唔好讲啦，剧情都唔好讲。 OK， 快。 咁咁佢讲到明嗰啲，即系其实佢嗰啲被盗啊嗰啲啊，咁但系。就呢个玩法呢其实照计就冇乜理由冇人諗到嘅。因为你都知道啲女人揸车嗰啲情况经常性出现啦，道口揸咋嘛。咁呢个我觉得佢真係唔係咁玩得到嗰样嘢。咁即係总之呢套戏我觉得呢，如果你係资深嘅机迷嘅话，其实应该唔係咁满意嘅，某程度上。即系佢又玩咗好多元素，玩抌咗好多彩蛋落去，咁但系就佢同本小说好唔同嘅就系佢主要放咗喺嗰个作者嗰个位嗰度，即系个作者其实直情佢系一个 character 嚟喺套戏入面，咁而唔系将佢嗰个即系重点摆翻落去个男主角去点样破解佢啲嘢嗰度，我觉得系。咁呢样嘢，我觉得如果佢可以直接咁样拍翻套小说嗰个剧情嘅话，我觉得会系我啲机迷会中意多啲嘅。咁但系可能就真系唔系咁 commercial 啦吓。咁依家佢嘅改动系，我觉得系正确，但系唔系我杯茶啦，就系咁啦。 嗯 ，OK， 好。好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另外嗰套鬼戏叫咩名话？ 叫做 Muse， 应该叫做亦做叫阴司咒，系啦。 啲中文名系冇意义嘅，通常啲个意思系。 都有喎，佢今 日都有嘅 意义喎， 都有意义嘅。 阴司个司咧，其实佢喺呢套戏里面咧，其实应该系解真系 诗歌个诗啊， 哦，即系一首诗 个诗， 哦，嗰、那个诗 ，O K， 我就唔系死诗个诗， 系，所以佢中文名个音诗就咧都系用咗一个诗篇嗰个诗， 哦，原来 系 咁， 唔系死诗个诗噶，其实都有佢个含义喺度噶。咁首先我谂讲一讲乜嘢叫 Muse 先啦， 系啦 ，Muse 咧就系嚟自呢个希腊神话嘅，咁佢哋就有九个女神，即系原装嘅 Muse 有九个女神，如果一个大家容易理解啲嘅名字，应该就叫做灵感女神啦，因为另外一个译名就叫缪斯女神嘅啫，佢哋系，咁你可能系台湾译就译做呢个嘅啫，其实系，我哋讲应该多数都系讲灵感女神， 系啦，啲人成日写作啊，即系写古仔又好，作歌又好，咩都好，啊，个灵感女神有冇嚟揾我啊？咁样讲成日就形容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缪斯啫，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原装嘅灵感女神咧。根据呢个希腊神话，应该就有九个嘅。 嗯。 咁但系喺呢套戏嗰度咧，佢就变咗七个。 哦，即系减少咗。 但系七个都唔系女神嚟噶啦，喺呢套戏度，佢、哦、哋其实都系叫做，应该你当系邪灵啊，即系会害人嘅。 哦，竟然变咗咁。 系啦。哦。同埋你就当佢哋都有个别都有唔同嘅性格嘅。 但佢唔係有名㗎，每一個都有名㗎。 佢就好似冇乜點提個名字、哦哦，但就有個佢哋、哦、可能個名字就係等於佢嘅性格，有個叫做雪芳，即係講 咁樣。咁變咗七宗罪咯、 啊。係啦，其實就幾次七宗罪嘅。 就撈咗你落呢樣嘢度。哦。 係啦，但佢就用呢個靈感女神嚟發揮。 哦。 咁真係有講有七個嘅女妖嘅，即係呢七個女妖嚟害人嘅，其實係。 即係個導演可能睇咗呢個 Love Life 啊。 因为 Love Life 佢嗰个 嗰队队九个人嗰队队要 系啦，都系嚟自灵感女神噶，应该都 咁佢可能再睇埋呢个 Macross Delta 啊，就发觉佢哋系女妖啊， 系啊，全部都古灵精怪， 系啦，即系受到佢影响嗰啲都变咗套女妖出嚟啊， 系 啦 系啦， 咁啊导演可能系有 可能 咁嘅睇法都唔出奇啦， 系啦 ，OK， 咁就其实本来。你話喺呢個時期，即係突然之間有到鬼戲，其實我都冇乜點留意嘅，其實係。 唔係清明啊嘛， 即係都你咪當一套普通嘅恐怖片咯，即係到晚都好多呢啲。 咁啊係，冇清明都有恐怖片，係啦。 但係當我發覺啊，原來個導演係曾經拍過呢個死亡直播原裝西班牙版咧，咁我又有興趣想睇下佢呢、這個。究竟是搞咩？因为我就都几喜欢他那个死亡直播嘅，其实 系啊，即系 R E C 系拍得好吓， 即系 R E C 第一集，尤其是第一集系拍得好好嘅，我觉得，即系其他嗰几集，我觉得都还可以啦，都叫做睇得啦。但系第一集的而且 系冇错，第一集系好嘢 吓。不过嗱，你明显佢第一集个 ending 佢都牵涉到啲邪教嗰度嘅，其实系。即系佢解释翻嗰个女妖嗰度咧，其实都有。 哦，嗰个唔系邪教啊，嗰、那个直情系天主教嚟噶。吓吓，佢话教廷都研究乜嘢系即系鬼妇啊嘛，咁佢就发现原来系有啲病毒定唔知咩咁造成，咁总之佢就困住咗嗰个即系俾嘢上身嘅女仔，本来系细路女嚟嘅，即系我一讲紧阿欧尔斯，咁但系后屘佢就唔知点样变咗只怪咁嘅嘢啦，鬼核突嘅。咁當然啦，佢喺呢一集就冇詳細交代啦，但後屘佢就直情係怪物啦，即係好似可以係即係啲人舐咗嘢，啲人會出現變咗佢個樣咁樣噶嘛，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屍身娘》嗰集就係，咁當然後邊嗰啲就唔係太過係啦關事啦，你當每集有少少設定上嘅改變係，咁但係第一集突然間出隻咁嘅嘢咧，都幾嚇人噶，嗰度都係啊， 係冇錯。咁其實係第一集，因為正係第一集先至好似係呢個導演自己拍翻嘅， 唔係啩？後面嗰啲都係嘅、哦，應該都係佢嘅。 哦，一二四都 係 佢拍 的。嗱，我起碼肯定四係，因為四我係睇住個導演同個女主角喺個台度講嘢嘅。O K， 佢坐喺我哋前面嘅啫，睇嗰陣我係拍佢個頭嘅，基本上係。 正 喎、啊，我係現場見佢哋嘅。O K。咁應該而都係嘅，都係起碼導演嘅，但女主角就冇嘅，女主角好似係得第一集同第四集翻翻嚟，係啦係啦，中間佢有冇客串過咧？ 施新娘 就應該冇啦，應施新娘，但第二集係咪佢都有？ 好似有少少， 好似當佢上咗身咁，有出過一出咁嘅，好似， 嗯好似係嘅，都有嘅， 都有嘅， 但係唔理佢啦，但係總之四集裡面最好嘅一定係第一集㗎，拍得。 哦，咁都係嘅，係咯，都可以咁。 即係佢個故事其實都可以都當係幾。 唔係，因為佢去到第四十日，突然間冇曬啲怪，即係冇曬啲鬼嗰啲嘢㗎。我哋以為佢嗰、那個風暴係有鬼，但原來唔係㗎，冇㗎。佢係變翻喪屍，變翻係科學嘅。 佢 我突然間又冇曬嘅。 點解？ 係啊， 變咗好似 變翻喪屍咁，變翻喪係啊，生化危機係啊。 我又覺得怪怪地。 係啊，其實奇怪，點解明明講咗有鬼，但係好似又變翻冇？即係同埋佢其實都唔係完咗嘅喎。佢上翻去岸，其實就我以為啊，係咪個世界已經唔係會有的士搭嘅？咁即係點？咁即係其實你話未完都得嘅喎。乜佢哋就話唔拍啦？係啦，佢話個故仔就唔拍啦，咁啦就咁講啦，咁、那個女主角仲話：哇，好好啊，唔使再拍。咁、那個女、那個女主角都由後生女咁拍到都老地啊！喺個戲入面，但真人仲係好後生嘅個樣。 係 真人仲好得 嘅， 係啦係啦。以一個鬼妹嚟講，哇！呢、這個簡直係靚女嚟嘅，係 係啦，咁就講翻呢套啦。咁呢套導演應該係第一次拍呢、這個，因為今次雖然個故事發生喺歐洲嘅，都係發生喺歐洲嘅。 是 但是呢他们个人都是讲英文的不是讲西班牙话。 是 啦咁所以是你会觉得有少少似荷里活电影的。 但是他们是讲正式英文的即是很纯正的即是没有口音的。 嗯我就不好听得出有什么口音。 OK,OK,OK。 是啦咁总之你会听得明啦即是就算你不看字幕你都知道他讲什么。 因为他们实质真人的英文是咩咩地的。是啊。 咁呢次有可能有 可能佢今次揾嚟啲人係識係正式英文嗰啲啦。 個女主角你聽得出唔係好正。 哦，係咪？哦，有少少嘅。 男主角係 OK 嘅，其實。 明白。 係啦，係啦。 嗯。 咁講翻今次個故事係大約講咩先啦？ 好啊。 今次就講本身個男主角咧就係一個今次其實如果你讀外國文學嘅，你會睇得有興趣啲嘅，因為佢大量引用咗好多唔同嘅詩篇啊。 哦。 即係好多文學上面嘅作品，即係譬如但丁嘅作品啦，佢、都全部有嘅。就要讀文學嘅學生睇咧，就應該會好啲，因為裡面大量嘅謎題咧，都係要透過文學嚟解釋翻嘅。 係 個情形就有啲似之前啊達文西密碼或者 Inferno 嗰、那個嗰套戲咁啦。 喂，但係嗰套戲邊鬼度有用嗰啲詩啊？佢即係亂咁攞啲圖啊，咁啊亂咁解啦。咁可能先係見到佢嘅不足，可能因為等我同你補翻咁樣啦，可能係咁啦。係 啦，咁但係可能係咁啊，真係，因為呢套係大量運用咗呢啲詩篇啊。 冇錯，好。 係啦， 咁係咪 咁個故事 粗略講下個古仔關於乜嘢咧？ 係啊係啊，個關鍵先啦。因為個故事就講一個大學嘅文學教師，佢就同其中一個女學生咧就有咗師生戀啊。 哦。 就佢哋要保守秘密，就唔可以俾人知。咁係有一次呢嗰、那個女學生就上咗嗰、那個教授屋企就跟住就問嗰個大學教授啊你係咪會真係永遠愛我呀、啊、咁、那個大教授其實就唔係好情願嘅其實係佢、真係當即係啲霧水情願嘅、其實係咁但係喺嗰個情形之下咁點都要答話係我 promise 一定會永遠都鍾意你嘅咁但係個女學生就知道佢應該都唔係㗎啦咁喺嗰一晚就喺佢大學教授屋企呢就割脈自殺咗、就死咗喺屋企嘅。 哦， 係啦，咁就因為呢件事啊，大學教授就受到好大嘅打擊啊，亦都唔可以再繼續喺個大學度任教啦。咁、就跟住就停留咗啦，個故事就再講翻一年之後啊，即係過咗一年啦、件事。咁、就講個大學教授晚晚發夢咧，都夢到一個女人俾人殺死嘅情景。 係。 即係俾其他人俾蒙住面嘅，好似修女咁嘅人殺死咁嘅情景啊！ 係 咁嘅情景，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咁有一晚，咁有一日佢睇電視新聞嗰時，佢真係見到真係有呢一單命案發生啊！嗰單命案就的而且確喺佢見到嗰個夢中裏邊間屋裏面發生。咁佢覺得好奇怪，就以為自己有呢個預知能力。 嗯。 咁佢就走去嗰間屋嗰度，夜晚咁啊走去嗰間屋度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線索，因為咁奇怪嘛，覺得。 嗯。 咁啊撞到喺揾呢個喺間屋嗰度又撞到另外一個女人，即係呢套戲嘅女主角啦。咁、個女主角亦都嚟揾啊，因為個女主角亦都係同一樣發到同一個夢啊，就係夢到有一個女人。 一個命案嘅情景啦，係 咯。係啦，係咁啊，兩個就拍住檔就去追查呢件事啦。咁就當佢一路追查一路追查嘅，就發覺就同呢、這個靈感女神有關，因為佢發覺原來之前有啲人都係咁死咗，係同呢七個靈感女神有關。 佢哋就慢慢追查到呢件事，一路系咁落去嘅啫。咁你话个 ending 最尾咧，其实系同之前最早自杀嗰个女学生系有关系嘅。 哦， 因为系讲埋都得啦。嗰、那个女学生就系其中一个灵感女神嚟噶，其实系 吓，真唔系人嚟噶。 系啊，佢哋其实都系女妖嚟嘅。最尾系有嗰只妖怪出现嘅，其实系。 咁点解 佢 会变咗 人形嘅啫？ 哦，即系佢可以变成人嘅。 系化身成为人形嘅，佢哋可以。佢哋喺套戏度都系人嘅状态。 哦哦，咁嘅。 系啦，但系佢哋就会不断害人咯。 哦。 佢其中其实同佢一齐追查呢件事嗰、那个女主角，其实都系七个灵感女人神之一嚟。 吓、啊。咁样。 嗰个咧就因为想逃离呢个七个灵感女神，就唔想成为佢哋啊。咁佢就自己封闭咗自己嘅意识啊，佢、哦、自己都忘记咗自己就系灵感女神。 咁样。 系啦、哦，所以佢就一路都留住嗰个记忆，所以佢哋都会梦到嗰一个女人被杀嘅情景啊。 咁嗰个有咩咁关键咧？那个女人被杀？ 嗰、那个女人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嚟嘅。 哦，咁样，哇，咁好奇怪喎呢个， 系、 那、咁、個、样古仔。 其实好奇怪啊、 嗯， 其实佢个气氛都拍得唔错嘅，其实。 嗯哼。嗯 但系因为可能我真系唔系好熟嗰啲文学，即系唔系好熟，系正立唔识啊。 是 即个乐趣就会少咗好多，即我唔明佢点解会解到啊？有啲嘢系， 或者但系佢中间系有解谜嘅，有用啲诗句去解谜嘅。 系啊，用诗句解谜嘅，基本 上。哇，咁呢个 所以如果你系文学嘅学生，就会觉得有趣咯。 即你意思，就算佢套戏入边佢讲埋出嚟，都未必 get 到嗰、那个、那个关键喺边。 即系超诗歌嚟嘅， 明白。 你里边嚟揾个线索系有啲难度咯，所以系。 明白， 但你话套戏嘅气氛其实系拍得都 OK 嘅， 唔差嘅。 但系就冇咗，系，但系就冇咗之前呢个死亡直播嗰种刺激感就冇噶啦，其实就。 就点样即系侦探故事多啲？ 系，侦探啦，侦探啦。你话惊栗其实都唔算话太惊栗。 明白，佢哋冇怪物样噶，即系你话佢哋系妖怪，但系其实都系人咁 嘅 啫。 冇嘅。你最多系可能隻眼有黑眼圈啊，即系个样化个古灵精怪装，即系咁啊，唔会话变成一只怪兽咁嘅样嘅 吓。哦，即系老婆朝早唔记得化妆个样系。 系，同埋嗰几个灵感女神未必一定系中年，未必一定同一个年龄嘅佢哋，佢哋有细路女，亦都有老人家嘅。 你意思佢哋系化身 ？OK OK。 系啦。唔係一定係後生女嚟嘅， 咁即係話佢哋 係老啲嘅。 即係而家你見到佢出現嗰個樣，未必係真身嚟嘅，其實都 係啦，可能 哦， 人形嗰陣時。 明白，即係其實根本都唔知原本係點嘅， 係。係啦，係啦，冇自己嘅狀態嘅，其實冇。 哦 ，OK，OK，OK， 嗯，好， 大致上就係咁 喎，係咯， 都特別嘅。但如果你抱住睇驚慄片或者恐怖片嘅心態入去咧，其實都會有少少失望。 OK， 咁即係要點咧？要當係偵探片，其實 偵探懸疑。激动咯， okay， 我觉得 明白， 即系要查案嘅。 即系嗰个神秘元素就有，但系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嗰样嘢。 你唔好谂住坐喺度， 唔系睇鬼戏 啦，吓唔系。 哦，唔系鬼戏嚟嘅，明白明白。 如果你入去觉得睇鬼戏就错晒， 就濑咗嘢。O K， 新呢套其实系侦探片。O、okay， K， 好，哦，真系冇谂过啊。 冇错，系啦， 嗯， 就系、是、咁。 好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一睇，但多唔多院做嘅咧？唔多啦，应该。 冇错， 唔系多院做 嘅。做我見到都好少嘅啫。 係啦，不過大家唔使失望，喺網上有得睇嘅。 係有啊有啊。 係大家揾下有啊，揾翻 Muse 咁樣就有。叫咩名話？叫咩名話？講多次。 Muse 啊 ，Muse。 佢個中文 我就譯做陰屍咒。 陰屍咒係詩歌個詩。 如果你另外再如果上網揾，你直頭打妙詩。 哦。妙詩 啊。 妙詩 ，OK。 你 就揾到。 你打死詩個詩喎。 哦咁樣。 因為台灣亦都係叫做妙詩嘅。 明白。 黑暗妙思系啦， 系啦，就会有揾到网上版啦。好， 系啦，系啦， 其实已经有得睇啊。好，咁大家或者都睇下啦。即系导演功力唔系话渣嘅，有嘅。 冇 debug 嘅，都系。 哦 ，OK， 好，好，即系值得睇下嘅呢套戏，唔系流嘢。 系啊，系啊， 好嘅。 但系你有个预设，真系唔系睇鬼戏咯。 明晒。 系啦。 好嘅，好咗冇。 冇啦，呢套就咁上紧啦。 嗱，咁之前咧，我哋咪讲过话嗰个犬之岛啊，咁等我都介绍少少啦。其实今日就梗系未讲住嘅，咁啊，好特别嘅，呢度咧明明系鬼佬作品嚟噶嘛，但系咧佢由个 poster 到到套戏咧，其实佢都系你搞到以为睇紧到日本嘅嘢嘅，系佢成写晒日文，同埋咧最得意咧就系佢啲狗就讲英文嘅，但系咧里边啲人系讲日文嘅，咁你就当英文系狗话嚟嘅。 咁啲人有時佢哋你都知道日文咁，咪都好多係英文音嘅嘢嚟㗎嘛。例如佢叫啲狗啊 sit 咁啊 sit dog 咁，跟佢只狗，哎，我識聽喎呢句咁啊，好笑。咁當然佢做咗第二啲嘢，咁佢就即係基本上佢就用咗個語言咧，佢就變咗當咗係狗嘅語言同埋人嘅語言就係、是、狗嘅語言就係英文。咁佢就講嗰班好似流浪狗咁嘅嘢咧，其實就係俾人類即係去隔絕咗喺呢個就係呢個垃圾島啊。咁佢哋就揾個理由就話有啲好似禽流感咁嘅嘢發生，咁就係啲狗引起嘅。咁佢就話叫啲人將啲狗就即係掉曬咁樣，咁就咁樣開始。咁但係咧又因為有一個細路仔就好想揾翻自己只狗啊，咁啊叫佢就去咗嗰度，咁就開始一個揾翻自己只狗嘅旅程嘅一個故事。但簡單講係咁簡單嘅啫。咁就呢套嘢咧，裏邊咧又有科幻嘅喎，因為有改造嘅，亦都係機械狗嘅，係好奇怪嘅一套嘅嘢。但係佢係咩咧？佢係其實一個 stop motion 嘅一個嘅作品啦，係咯， 係 咁係啦。咁但係當然佢唔係話。啲 stop motion 流暢嘅，佢唔係去 sell 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就係 sell 翻個古仔咯，同埋真係好得意咯，即係點解呢套嘢好似日本嘢咁嘅一路睇覺得係啊，係啊，咁我只可以講住咁多先嘅啫，即係如果唔係講曬啊，咁呢個如果香港做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好特別好特別嘅嘢，咁啊同埋咧，我覺得就係好奇怪咧，即係香港。做創作嘅朋友有好多咧，唔係好中意啲咁嘅日系設計。咁但係呢啲咁嘅，即係直情係點講咧？即係點解人哋個鬼佬啊，會整一套好似日本嘅動畫咁嘅嘢出嚟，啲人唔反感嘅咧？即係西方啲人唔止唔反感，仲覺得正。咁但係好即係好似咧，如果你香港人，如果你整咗一個即係可能好似日本咁嘅作品，即係啲角色又叫曬日文名， 係 會俾人鬧嘅喎。 係。 系啊，咁呢个咧，你可以同呢、這个即系内地嗰啲即系动画去即系去比较，就系佢哋一定会用中国人名嘅。系啊，咁呢个我哋稍后都会讲翻啊，嗰个咩重神机系嘛，系啊，其实都系咁嘅吓。我哋一阵之后讲啲分翻一阵都会提翻，系咁其实都系会用翻中国人名。咁点解唔可以咧？点解唔可以系用日文名啊？点解唔得啊？即系如果你个故事系讲日本咁，我冇理由要改晒啲人做中国人嘅，或者改做鬼佬。 嗰阵时嗰套 Kubo 都系咁啦。 Kubo 咪全部日本人咯。 系咯。 系啊。总之人哋冇呢个包袱嘅，或者日本其实都唔系有咩包袱嘅。日本你睇啲动画入边咧，其实都系如果个古仔系讲外国嘅，咁佢咪全部咪鬼佬啊鬼妹嚟咯？佢冇话佢系日本人嚟嘅。咁有時你夾雜少少日本角色咁都有嘅，但係佢唔會全員係日本人嚟㗎嘛，都好怪㗎嘛，係咪先？即係除咗大和號之外，唔會成個太空係日本人囉，即係最少唔會成個地球係日本人啦，最少係咪？係啦，咁大和號就比較特別啦，佢就將外國人就影射變咗外星侵略者㗎嘛，即係佢要咁樣嚟玩佢個故仔嘛。咁但係你都見到松本零士其他作品都唔係日本人㗎，咁你美達路啊嗰啲唔係日本人嚟㗎，夏洛克咪日本人嚟㗎。 我咁咪高達都奇怪啲人 咧，咁但係佢唔會全員係咩？ 係 唔會全員日本人啦，咁佢都係夾雜嘅，當然就 national 啫，你當然係 national 啫。咁但係如果你發覺中國人嘅作品就會全船中國人咯，好似上次呢個啊吳奇隆艦長係嘛，係啊，即係呢個尋秦記啊，咁啊點解即係成個太空計劃、成個太空船仲要叫天宮嘅號係嘛？係啊。即係咁樣，係咁啊！我唔知啊，但係呢個包袱係其實連香港人都有嘅，係啊！即係你當佢哋喺度即係話搞咩比賽啊咩咁，佢哋都話唔中意見到啲即係似日本啊或者似美國啊咁，即係佢話先有香港特色。咁我想請問香港特色係乜嘢？香港到底有自己嘅特色未咧？ 我覺得未。 咁既然係未，咁其實你畫到好似日本咁有咩問題呢？其實最初日本嗰啲 style 都係由畫到好似鬼佬咁慢慢脫變出嚟嘅啫嘛。都唔係低溫就有叫日本風啦、啊。咁你所謂香港風係咩？即係港漫㗎嘛。咁即係就算我畫一個點講啊？即係變身少女咁，我都畫到港漫咁嘅樣咯。咁、啊、你睇啦真係。 卡神嚟嘅话都咁嘅嘢啊。 吓，我唔知啊，我唔知大家的定义系乜嘢，即系咪一定要别树一格咁样嘅咧？即系我唔系好明，系我唔系好明。但系内地反而佢哋系啲动画系完全画日本风嘅，或者佢啲漫画都系嘅，好日本风。咁但系内地又反而唔觉得有问题喎。但佢啲人名就好堅持要用中文啦，但係啲風格係好日本嘅，雖然又好離地啊，因為佢又畫翻講個古仔喺中國發生啊嘛，咁點解咁日本嘅咧？又咁我又唔明喎，係啲人啲校服點解咁日系啊？即係其實好奇怪地就係、是、即係佢唔係畫翻嗰樣嘢咯，即係佢係好似係扮啊，成日要扮一啲嘢，係。咁我就覺得係，如果你個故事係需要係日本人嘅，咁你咪日本人囉。其實需要係鬼佬咪鬼佬，如果需要係中國人咪中國人囉。我覺得其實係 fit in 喺個 story 就夠㗎啦。係係唔需要咁多民族情意結嘅。係咁，但係我就喺呢套嘢度我就睇到呢樣嘢囉，即係原來外國人係唔會覺得有問題嘅。係佢甚至乎呢出字幕都係有一半係日文嘅，即係佢用日文寫英文名嘅，你明唔明？佢係咁樣玩法。咁如果遲啲香港上畫呢個《犬之島》啊，大家要入場睇下啦。咁咪幾評價都唔錯嘅嚇，而家係啦 ，OK。咁我哋係咪翻嚟同大家講下呢、這個一啲嘅新番啊？係啦，四月新番嘅一啲嘅動畫啦，係咪啊 ？OK。